飘荡，去抓住阳光，去俯视海洋，去访问那白云的故乡。飞翔双飞，共我翩翩飞翔，飞翔。 给爱的我，微微风，

找不到未来的眼神，你托付给我的真感情如何能妥善地保存。你才彻底说我有一种狂野又奔放的灵魂，你拿捏不定我的假或真，这一生陪你走几程。 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情。